開心啦，唔見我一個禮拜啊，咁啊，我一定要出翻嚟嘅 ，OK？ 咁啊，即係即係尋晚咧，就係呢開始咗嗰個叫咩啊？ 盂蘭節， 盂蘭節， 你有冇去深水埗啊？ 啊，深水埗我就冇去，不過防暴隊就有去。咁咧就根據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係 OK？ 尋晚咧，差人咧衝到入去。鴨寮街呢個舊區啊，亦都唔係 賣電子零件。 舊區咁啊，施放催淚彈，差人指稱咧有人係向佢哋射呢個鋼珠，咁啊向街條吉街度射催淚彈。不知道射不射到人啊？ 不是看到啲嘢咩？ 咁我唔知喎，即係可能係睇到啲嘢喎，大佬。尋晚就盂蘭節開始啊嘛， 鬼門關大開啊嘛，你見到 the thing。 咁啊，真係有鬼啊，大佬啊！話啲咩咧？今朝啲商户咧就開門啊，咁發現咧就大批咧係死咗嘅小強。 哦，小強 係啦，好大隻嘅小強都有。OK， 咁原來催淚彈咧殺小強咧係西非利可能係最有利嘅武器。 殺蟲水 啊！鬼門關就多了呢啲小強啦，不過依家即係真正新聞的報導，不是湛國洋佬作假，大家可以一 check。OK， 老鼠呢老鼠有冇事咧？ 唔知人，不過人都頂唔順，啲 B B 啊，你見啲啊師奶落嚟鬧啦。 我就係擔心嗰啲吉魚蛋嘅阿叔啊，同埋嗰啲魚蛋咧，即係報銷啫，因為睇相啊見到啲阿叔喺度戴緊口罩買魚蛋咁，跟住你而家吹到煙一過嚟，咁你咪染曬咯。 哇！真 係肚屙嘅喎， 好興啊！快吹嚟已經辣到塊面，係塊面好興嘅， 好興，好興，好興，好興嘅。咁啊，即係嗱，深水埗 係 黃大仙同加埋葵涌咧，都係一個意外嘅地區嚇。 係馬鞍山天橋計唔計咧？ 你可以咁，有啲地區係唔應該出現呢啲情況嘅，不過真係出。 葵芳地鐵站咯。 啊，咁啊，今晚咧。誒冇講咁多啦，唉都唔識得介紹啦。坐我隔離嗰位咧係阿殷文星，財經界人士嚇，咁啊最了解經濟啦。咁啊另外一位啊大家都熟啦，黃志偉啦嚇，即係咩書院啊？ 五倫共 香港五倫共書院嘅 學院 嘅講師，請佢哋上嚟咧講下咧，即係鬼門關香港而家進入鬼門關嘅季節。嗱攞張 graphic 嚟睇下啦。是盂蘭藝城， 嗯， 啊， 係 ，Ghost， 嚇，咁咧，係啦，咁而家係咪你睇下即係琴晚條吉街裏邊咧，即係都啲差人都唔知先，總之就肥，可能真係要報數，啊，真係肥，今晚肥幾多個催淚彈？咁啊，上面有張即係而家啲港人創意勁啦，啲陰獅子啦， 永通銀行發行 啊，啊200萬。 200萬， 即係依家即係香港港幣係咪貶值？陣間問下殷文星。不過第一樣嘢咧，我想問下呢個黃志偉嘅，而家香港咧就即係自1967年以嚟咧，係面對起碼喺傳媒上好似係最嚴峻嘅局面。OK， 就係兵臨城下。 根據美國情報顯示，就是約30,000名武警聚集深圳邊境 ，OK， 大批裝甲運兵車 APC 啊，有啲地方譯得，有啲人唔識譯 APC 就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同埋水炮車聚集深圳，30,000相當於幾多咧？就等於香港警察差唔多嘅數目，即係3個師。香港警察實際上是34,000人，因為仲有4,000件咧係輔警嚟嘅。總動員咧，即係差人都要瞓覺啊嘛，係咪先？啊，你即係起碼就算唔分三更都兩更，仲有啲喺負責指揮部就唔喺前線嘅。 就啲後勤咧， 係啦，估計有 文職咧， 去到盡係20,000。OK， 防暴隊組織到咧係。大概是9,000至10,000，咁咧就唔計咧，即係加入咗嘅武警着住 香港警服嗰啲啊， 係啦，依個防暴隊嘅制服，或者咧係呢個速龍小隊，尤其速龍小隊咧身手咁敏捷嚇，港人好少身手咁敏捷噶嘛，仲有蒙住塊面，仲有相當多 action， 唔係歧視啊 ，OK？ 點解咁高比例嘅咧？喂，面對嚴峻嘅局面，咁咧就。你認為武警部隊會不會越過深圳河進入香港鎮壓？ 我又不會覺得他們公然這樣做，因為很認真說，如果過往根據，如果你真的平亂，如果大家還記得澳門1999年回歸之前，因為爭這個澳門賭權，即是賭台的賭權，有兩幫黑社會互相針對的，一幫就是北牙區那邊，一幫就是街市衛，北牙區那邊是周圍放炸彈，結果在回歸之前都秘密做了事，有成江湖傳聞，有成10,000個的便衣解放軍透過拱北就已經入了去搞定了，咁然之後等澳門司警去拉人，咁如果係咁嘅話， 要10,000咁多，澳門邊咁多酒店房間俾佢住？ 需要咁多，因為可以即日來回嘅。 OK， 澳門近啲啊。 話認真講嘅話，你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包圍嘅話咧，咁其實你4-5個包圍一個人咧，通常就已經完全勝券在握。咁假如你當係真係澳門裏邊係有就係1,000個嘅北牙區嘅所謂門生嘅話，咁其實你基本上你派10,000人落去。根本加埋你身手敏捷嘅話，你有心計算冇心嘅，咁你自然一定勝算在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覺得係會公然去派人去做呢啲嘢。咁因為咁樣做法咧，其實等於意味住即係成個管治咧，原有嘅管治咧係出現咗非常之嚴重嘅缺陷，亦都對習近平嚟講咧係一個好冇面嘅。因為你令到建國70年同埋建黨接近100年嘅呢一大典咧，突然之間多咗一個大污點，咁對中共愛面子又好，習帝愛面子又好咧，即係有好多嘢唔可以公然咧係搲爛塊面咧去搞呢啲嘢。咁我寧願我相信佢哋寧願係用文攻武嚇嘅手段咧去瓦解而家嘅呢一場嘅危機。咁所以就算用武力嘅話，佢其實基本上你見到。都會鼓勵翻咧，係用翻香港自己本身嘅力量咧，係去即係所謂即係平亂。咁你見到港澳辦出嘅第二次嘅記者會嗰陣時候，所定嘅嗰4字真言咧，基本上針對住嘅都係針對住嗰個所謂亂呢個現象咧嚟到做功夫。咁而基本上擲成咗嘅都係靠咧香港嘅即係武裝力量、香港警隊。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寧願相信即係。為了考慮中央的面子，亦都要考慮翻咧，即係香港不可以咧公然令到中央在國際層面上邊咧係出現一個大問題的話咧，咁一定有啲嘢係頂多係暗馬底做，就不會公然做。 OK， 好嗱，我陣間再問你啊，不過先問一下阿欣文先先。嗱，而家依個武警邊境集結壓境， 係 嗱，照計咧就係佢如果落嚟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宣布緊急狀態嘅， 10分鐘都到啊嘛， 十分鐘，佢一定要首先啊呢個林鄭咧係宣布緊急狀態，基本法第14條，OK， 或者先至可以咧係派呢個軍隊落嚟， 很多人說解放軍，即是技術上來說是沒有警部隊，因為解放軍呢現在呢經過了幾十年呢他們已經分工了，主要是國防的， 沒錯， 武警是負責呢是內部保安，是帶有政治任務的內部保安，包括駐守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使館，以及中共駐外使館都是由武警是駐守。至於有沒有穿制服就是另外一件事，好，不講這些廢話，你們這些人經常說我講廢話，okay？ 我問回嘉賓先，專家先， 好， 喂，那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影響呢？而呢今天呢就剛剛呢陳茂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嚟宣布咗啲紓困措施啦，佢咧就話咗會使190億出嚟派，而且咧佢就認為香港嘅經濟增長咧係會介乎零至到係1% 咁少，同埋咧佢期望呢啲紓解措施可以增加我哋 GDP 嘅0.3%。以上兩條問題，請你先回答。 派錢，我看了他今天派的錢，如果對人來說差不多人人有份收的等於出雙糧，退稅兩萬上限兩萬元，剛剛就是等於一個月糧，那裡因為一個月糧一年就交兩萬元稅，那你是中小學生津貼拿2500元，我就想問，我就問陳茂波或者觀眾，對收錢來說，這些錢對個收的有什麼大意義？錢有沒有嫌多的？這個一定 是，當然 收的有什麼大作用呢？那是不是香港的問題，是不是真的欠那個收錢的，香港的問題是不是真的欠這些錢呢？又說根本就面對著租貴、樓價貴，年輕人沒得上樓，那個怨氣在那裡，還或者你譬如得個191億，你花190億給市民，幫助不大的，我知道起間醫院是200億，因為現在就沒有醫生嘛，你花些錢不如下苦功，將資源撥去改善給醫生，解決醫生不缺乏，引入海外醫生，有錢就有醫生，拿200億出來，因為通常200億在這間醫院嘛，這樣更好。 你反而覺得是這些這樣的措施真是惠民，喂，這樣我問下你了，現在說外面猛吹經濟差，又話遊客少了三分之一啦，內地團大幅地下降了 ，OK， 係咪香港經濟已經亮起了紅燈，衰退無可避免？ 如果相對香港有升嘅衰退，純粹啊，第一因為中美個貿易戰，你嗰個旅行團遊客跌了三分之一，係呢幾日跌了就會。你話你唔係傳我哋而家成年跌咗，因為講埋明年都跌咧，即係佢成日講，你要講清楚，你係咪嗰個禮拜見到啊？因為我都收好多啲 WeChat 啊，唔係 WhatsApp 啊，啲內地朋友問，喂，好亂喎香港，好亂香港，唔見到你打曬煙喎，唔敢嚟喎，嗰幾日咪唔好嚟啦。但我話同我啲內地朋友講，冇一個遊客香港有個事，同埋你大家落去即係可能因為大家睇電視咧就覺得好亂啊。你個電視得嗰40幾寸，你間屋又咁細，你咪以為好亂咯？其實你如果現場，大家喺現場睇咧，其實亂嘅範圍咧，前後得100米，最多200米。跟住咧，你嗱，如果我喺中環翻工咧，你唔睇電視，第日翻工咧，完全唔覺得有事嘅，完全個直情係零嘅。嗰啲機會你咪唔好理佢，熄咗個機，第日翻工完全冇事。搭地鐵嗰啲冇講啦。 咁大陸佢收到嘅資訊全部係審查過噶嘛？ 處理過嘅， 處理過嘅。而喺微信裏邊咧，直到尋日為止啊，嘅就係有最少咧係有一條這個貼文，就話呼籲呢個解放軍即係請戰，向中央請戰，出動呢個坦克車嚟香港。O.K. 駐港部隊向呢度啊， 琴日為止，而家應該多噶啦。 你有駐港部隊喺度睇住噶嘛？ 係啊，有駐港部隊。 大佬，駐港部隊唔係 我想問 軍情啊嘛。 即係我而家講下啲即係 Armageddon 啦，之類咁嘅。如果真係解放軍或者武警部隊進入香港，O.K. 對香港嘅影響，那個即係股市影響有幾大咧？ 我就是最近因為六月幾和香港和內地很多的做生意的經濟上的朋友有些都很有錢的，因為都探討這個問題。第一，沒有人相信會出這個解放軍，香港會出或者直接派下來，根本就不信，因為做生意經常在香港出，有些不覺得香港亂到這樣，未亂到這個情況。好了，大家經常都問會出，但是我們做生意做投行的 樣樣逐樣逐樣分析。第一，佢派落嚟，或者香港出幾多人出嚟做乜嘢？我成日笑啲人，你唔好真嚟咗出咧，佢會做啲咩咧？幫手做清道夫，幫手搬，好似打完風都幫手搬嘢。 澳門啊， 搬樹， 搬嘢，幫你跟住咧，仲幫可能咧，仲咩幫幫差人哋清，幫啲人掟頂曬啲爛鐵啊，封住咧就幫差人搬翻佢。你鬧佢咧就話，你鬧佢打佢，佢唔還手，哇！到時香港人咧仲冇面。即係嚟到係做清道夫嗰樣嘢。 咁啊，香港唔同澳門啦，香港要揾清道夫好容易啫。咁即係撐警大會有31萬人參加，咪叫撐警大會。 疊羅漢嗰次啊嘛，係咪啊？ 唔係唔係去掃街咯，去執嘢。 嗰度嗰個場就裝到17000人嘅啫喎。 你真係識啲有錢客㗎啦，即係嗰啲佢哋冇一個人相信。 唔會相信，同埋唔信香港嗰個經濟會因為咁而出問題。唔會，因為你個股票市場，我哋炒股票睇睇嘅事，唔係等受嗰啲人喺馬路嗰啲打整整，佢有影響。你咪打到佢攰曬，你咪打到佢9月10月咯。你再打，你咪差人唔係咁打咯。你我你啲人話離開咯，巴黎咩冇啊？巴黎打咗10個月啦，黃埔10個月啦，死嘅人多過香港，盲眼嘅人多過香港。即係呢度咁講係好似好唔尊重人哋。但我哋做投行做一定係講事實，去分析個情況噶嘛。即係我見有時網上好多資訊咧，係好危言聳聽啊！即係嚇到將以前幾年前有啲喺馬路上啲大陸嗰啲軍車經過啊，咁啊播埋係當係神物落嚟。即係我哋做香港人一定要睇清楚啲文件。你話幾多人出嚟示威，咪就係嗰啲示威員咪翻屋企咯。我唔理你黃衫、白衫、黑衫。 同埋咧有一個指標啊，睇下喺8月5日大罷工嗰日啦，大罷工引起好大爭議啊，有啲比較中立嘅朋友都話唔應該搞到佢哋 ，OK， 尊重佢哋嘅睇法，唔係我咧站個陽，唔聽兩面嘅資訊 ，OK， 兩面嘅意見我係聽嘅，我係知道嘅。好啦，喺嗰日同一日有10多間警署同一時間受到攻擊，OK， 部分被掟即係所謂。放火啦嚇 ，OK， 但係冇示威者阻止消防員救火㗎，香港啊，即係好醒嘅啲人 ，OK， 咁香港咧就差唔多進入無警察狀態 ，OK， 但係 無警察狀態， 係啊， 但係都好和平。 咁7/21咁當咩啊？ 冇和平，7/21 元朗恐襲啊，當咩啊？ 嗰個係一個區，而係全香港當日有10多個警署同一時間被攻擊，竟然係冇搶掠。 係啊， 呢個 係 重要因素，冇強姦， 係 冇打劫，係冇任何民居除咗黃 家，被破入 冇商場，係一塊玻璃都冇打爛到。 64嗰時北京都係咁好似。 你法國黃背心嗰啲點可以相比啊？同香港人嘅質素，你洛杉磯大暴動，1992年洛杉磯大暴動，拉咗12000人 ，OK， 死咗50多個，燒咗1000間屋，相信嗱，即係亦都係有事實嘅，就話唔知有幾多人被強姦 ，OK， 喺洛杉磯啊，洛杉磯嗰度啊，香港係乜以上嘅嘢都冇發生過。 即係針對平民嘅一啲傷亡都冇啊嘛！即係如果 咁你落 示威者 呢個我要附和你啊，因為咧就係前陣咧有個我哋大陸落嚟嗰啲投資者咧都話讚香港人喺呢個示威暴動之後咧睇到香港人嘅高質素。其實我哋香港人缺乏信心，或者甚至政府都對自己缺乏信心。香港人係好高質素，做自己又係做得好好嘅， 好清楚㗎啦。 好清楚，睇你今日嗰個招牌嘅招紙有冇幾靚疊切嘅嗰個雞錢。 創意無限啊！ 再送出嚟睇下阿健仔，係 創意無限啊！ 啲冇真係唔對自己缺乏信心嘅，由97年開始就驚，嗰時咧就係驚到政府又驚，市民又驚。咪割地俾迪士尼咯，搞到今時今日咁咯。 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佢揸住你條頸啦。喂，不過咁，即係任何依啲咁嘅活動咧，時間越長咧，雙方咧出錯咧就越嚟越多。根據混沌理論啊 ，chaos theory，OK 講 ，everything goes wrong in the long run。OK， 咁啊，雙方都係犯咗錯嘅。OK， 睇下邊個犯得多嘅啫，睇下邊個啲就係即係多啲人去俾負面嘅負評啦。即係喺前晚咧，呢個機場咧，即係佔領機場嘅運動裏邊咧，就出現咗2至3個 OK 懷疑中共卧底。 OK， 中共卧底即係鬼啊，所以今晚標題用鬼呢個字。當然啦，卧底英文唔係呢個 ghost 呢個字，不過我哋即係應節係用 ghost 呢個字啫嚇。 中式西用啦。 嚇，卧底個字叫毛嚇。 毛 係。啊，咁啊，喂，呢單嘢係咪好似好誒？即係咪有咁啱得咁巧？係咪一個完美？有啲人話完美劇本喎。喺星期日嗰晚咧，係警方成功地啊，即係香港處。直播一次卧底行動，唉，全世界都冇嘅卧底行動。 咁 你點睇咧？ 我又會覺得呢啲喺國內，如果你話通常睇嗰啲警察緝毒啊、捉疑犯啊、電視台記者跟埋去嗰啲所謂實況劇集咧，即係嗰啲實況真實拍攝咧。咁今次只不過喺香港重演一次啫，因為但係問題係個劇本相對粗糙。 嗯，點粗糙咧？ 特別係你見到嘅就係、是第一嗰個人係亦著住一啲嘅咩我咩我愛警察嗰啲衫，即係喺個 背囊度啊嘛。佢唔係著住佢個背囊嗰度嚇。 咁啊，同埋跟住咧，亦都咧就係俾人捉到嘅時候咧，就竟然係主動咧，就係你打我啦，你打我啦咁樣。咁呢一啲完完全全嘅表現咧，都係違反咧，即係一個正常嘅人咧。當你係啊，當你即係清白咁，突然間人哋捉你嘅時候，咁你都自然會咧有一個嘅抵抗。同埋咧，亦都咧一定會澄清咧，你係無辜。咁你反為唔會主動咧走去咧，即係漏打，即係搏打呢一樣嘢。咁因為通常如果你係搏打嘅話，一定係咧你一定要一輪口角先咧。咁咧講無可講之下咧，就跟住先至兇。咁但係點會突然間會搞埋啲咁嘅嘢咧？咁樣咁同埋跟住基本上即係第二日你見到嘅就係政府企出嚟咧，就喺度話嚴重譴責暴力啊。跟住國內咧就將佢上升到去咧就係恐怖主義襲擊啊！咁嗰度喎完全全，我覺得喂，如果真係恐怖主義襲擊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就唔淨止係得嗰位姓傅嘅先生一個人咧係受到傷害，應該周遭鄰近喺傅先生身邊嘅同佢同行嘅 所有大陸人喺機場見到 嘅，應該係一齊出事嘅。咁啊，仲有第三樣嘢就係應該唔係淨係針對佢一個，因為你見到亦都有咧，即係示威者咧企出去咧，係嘗試保護咧呢位傅先生。 係。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話佢係恐怖主義咧，呢種好明顯係上綱上線啦，同埋亦都好明顯係跟住咧係有一個好古怪嘅現象，就係你點解可以正常情況，你可以係即係叫做？叫做唔算係太多嘅傷害咧，就離開到現場咧。因為假如基本上香港嘅示威群眾係好似其他國家嘅群眾咁樣，係完全喪失咗嗰個嘅自控能力，就一定係咧痛毆你。你啊根本可能挽下手咧，即係講得好聽啲嘅，你得翻半條人命；講得難聽啲嘅咧，就應該係頭破血流咧，打到你變為一劈肉泥。咁但係點解你仲可以身光頸靚，即係企翻好入醫院？跟住第二日企出嚟接受國內嘅電視媒體訪問，即係仲可以即係聲音洪亮咁樣去交代劇情咧。 啊，話咧我就係唔表露記者身份咧，為咗自保啊。嗱，我話你講開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咧，如果卧底咧喺歐美國家被捉到咧，就打到重傷噶啦。OK， 絕對 打到半死啦， 即係唔會第二日出得院啦，全部出曬院啦。 我話佢卧底，我尋日睇住啲過程咧，直播嗰啲咧，佢又冇帶頭煽動嘅喎，有冇見啲片睇到？ 因為咧嗰晚係咩啊？大家都一片卧底疑雲啊！ 係 啊，因為星期二發生啊。 咩卧底？我成日都唔明啦嘛。內地人啊，內中聯辦內地部門啊，派香港人收風啊，多得很啊。 唔係喎，你喺嗰、那個。時空出現啊， 冇先期啦， 我真係預咗，但係啱啱點解會俾人識穿咧？嗰晚係故意，喂，因為嗰、那個大陸公安啊，搜到個背囊裏邊咧係有嗰、那個雙截棍㗎，啊，你係錯誤嘅時間。帶錯誤嘅嘢，如果香港差人拉你，就一定覺得你係攻擊性武器，因為你係錯誤嘅時間帶咗錯誤嘅嘢去。咁即係歐美國家有重傷，如果第三世界國家就一定打死你㗎啦。OK， 我咧你講到呢度咧，即係我話咗呢啲時間啦，我講翻，我記得咧讀大學嘅時候咧，喺圖書館睇過一本書，咁咧就關於1956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嘅革命事件嘅，咁咧當時咧啲人就不滿呢個共產黨統治 ，OK 作反啦，匈牙利嗰度再作反啦，咁咧佢哋咧係捉到啲秘密警察， 要打佢哋嗰啲秘密警察嗰種求饒啊！哇！我再冇再見過呢本書，但係幾十年嚟我仲記得咧，就係佢哋求饒一個成年嘅男人喺度求饒，你唔好殺我，唔好殺我。但係後屘冚棒被酷刑打死啊！1956年十月匈牙利革命咁樣我估我哋呢度咧就係、啲觀眾有啲咧喺英美加澳扭住嘅、我估當地嘅圖書館或係公眾圖書館或者大學圖書館你都揾下關於1956年匈牙利革命嘅書籍係有記載啊！佢哋捉到啲秘密警察係點樣嘅？ 點樣對待佢哋？ 點樣對待啲惡啦？佢話點樣佢啊？點樣打佢哋嘅嚇？香港人係好善良、好和平嘅。你啲大陸朋友係咪咁睇？ 我大陸朋友咧就冇就尋日件事已經表態，喺呢一個月以來咧就話咧香港人開始對內地人咧就唔中意內地人。我以前就好少用講到咁白啲字眼，咁今次係第一次講。咁我再睇埋尋日嘅事件咧，變成我驚咧就變成咧民族鬥民族。至於你話捉到佢係咪？秘密警察啊，打佢咧，咁我咩打完佢，咁又咁咪點咧？咁而家個都唔係趕走，而家冇我哋唔似蘇聯嗰時，你趕走唔到蘇聯。你香港嘅問題最怪嘅，你話咧，你話中央喺度搞，係日樣都搞，但你話咧攞住個法例嚟睇咧，你拎上去做法院 JR 咧，你又揾唔到佢哋有咩證據嘅喎。林鄭係咪真係選？你檢都叫做選出嚟啦，但係佢點樣選出嚟咧？我成日叫做委任嘅，唔係選嘅。咁但係你真係選啦。咁你積積埋埋，呢個就是香港個怪現象啦。所以就積積埋埋，加埋啲樓價問題啊，上唔到樓啦，一爆咧就爆成咁。呢個就係香港最深層次嗰啲問題。政府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呢啲今日落雨之類加咧， 佢知嘅，佢知道啲 嘢唔知。 喂，你邊個陣營會估到今次爆得咁犀利啊？邊有善事啊？ 我同意係真係冇人知嘅，但係問題係喺個互動嘅過程咧，你點處理呢一個嘅衝，即、就、係、是、由當初嘅矛盾演化到今時今日咧，即係咁大陣仗咧，嗰、那個牽涉到你嘅處理手法，同埋究竟咧，即、就、係、是、大家咧，即、就、係、是、你想你有啲劇本你預設咗嘅嘢，但係根本其實冇出現到嗰個預期嘅結局啊嘛，因為你諗下。721元朗大 恐襲， 大恐襲之前 真係恐襲啦嗰次。 你基本上就係喺西環，你即係去衝擊呢個中聯辦，去整污咗所謂國徽。咁但係跟住咧，你就有元朗嘅嗰兩接住咧，就務求係希望出現到咧西環針對住中央政府駐港辦公室嗰邊嘅嗰個衝突嘅暴力，就同元朗嗰個咧就想將佢結合埋。然之後咧，就等政府咧振振有詞咧，就用重手段去解決。但係問題係好不幸，兩樣嘢都出現咗一個陰差陽錯嘅，就係你警察喺西環嗰度，你係由高空射擊咧嗰啲示威者咧，又俾人影到。咁而根本咧就亦都咧你喺元朗嗰度咧，你見到咧啲有一隊白衣人咧走咗入去地鐵車廂裏面去打咧，係做咗即係做多咗。咁於是你想扣連兩樣嘢嚟到講咧，暴力咧係唔啱，然之後咧將兩者混為一談咧，嗰、那個嘅圖謀咧係失敗咗。咁而跟住產生出嚟嘅就係、是，因為當時你仲有電子媒體，你唔好忘記，即係立場新聞有記者喺當時已經影緊咧，即係南邊圍村裏邊，跟住你引咗其他記者咧跟新聞又入埋去，竟然又影到，即係撈又影到咧，即係光頭神探咧，就係、是、裏邊咧去安撫嗰啲白衣人。咁呢一啲咁樣嘅全部俾曬喺鏡頭影完之後，咁你根本即係原先嘅一啲大家未必估到你有嘅圖謀咧，砌埋啲圖畫咧，就變成咗喂你係有劇本，咁而個劇本唔 work。咁呢一連串嘅一啲嘅計算咧，我只能夠講話係機關算盡太聰明，但係係奸有奸輸，即係每一次即係預計嘅官方預計咗嘅嗰啲應該會發生嘅嘢。你發現咧，即係唔係跟嗰個劇本發生咧，跟住官家嘅應對就失去咗 官方 嘅表，失去應有嘅嗰個應有嘅對口嘅説話咧，係完全唔啱。 我想問下阿波，你話官方到咩水平先？去到咩層次先？ 我就留意到喺林鄭佢開記者會裏邊咧，即係佢好多時候咧，佢只能夠即係好似照本宣科咁樣咧。係跟預先一啲佢所知道嘅劇情嚟到去講，但係跟住有啲嘢應但係要應對嗰啲嘅所謂 追問啊突發問題咧，你見到佢應對唔到嘅。 我又驚佢，你話官方咧，你話去到行政局嗰啲層次咧，我又唔好信，因為嗰次嗰個事件，你十點半開始晚黑已經開始打嘅。 我唔係講行政局嗰邊，我唔係講行政局嗰邊。 你搞落去嘅時候，你可以打咁樣打法咧，可以成個政府倒台先得嘅。你根本直情啊，我而家睇到你七二一嘅事件，根本好多嘢係唔合常理嘅。一係唔合常理嘅嘢咧，我就會諗多幾下嘅啦。你根本正常，你咁你咩打地鐵站打啫？你唯一就因為蠢到就話根本唔得啲新界人根本唔知有直播，唔知有手機呢樣嘢。 嗯嗯， 嗰度我係新界，根本元朗就係我嘅。 嗯， 咁嘅心態，咁啲差人又唔覺又唔醒覺，咁啊搞成咁啦。哇！你見嗰日先會見嘅政嘅嗰個行政局見嗰班記者，根本就個個都騰曬，根本都呆咗。我覺得佢呆咗，唔識講嘢，根本都唔知道發生咩事。而家可能都唔知咩事，可能真係好似話即係冇劇本，就係意外蠢咗。 我同意啊！我覺得基本上係有原本有劇本嘅，不過問題係有人咧唔依個劇本，做多咗嘢，跟住令到大家咧就亂咗章法。 嗱咁啊，我嗰呢度咧，你頭先講句好啱嘅，就話元朗係我嘅， 你嗱 咁就大罪咯。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喺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換句話嚟講咧，就他哋根據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条以及基本法管治香港，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係覆蓋全香港每一寸土地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領事館以及中央機構之外，竟然會有一笪有啲地方，呢個中央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權係唔可以伸展到嘅，咁即係嚴重損害中國國家尊嚴，衝擊一國兩制底線，該當何罪？請問元朗人士有冇諗過呢個主權問題？係該當何罪？咁大家諗下喎，即係日日講主權啊嘛，嗱，即係又話咩危害國家安全主權、挑戰中央政府權力、特區基本法同埋利用香港滲透大陸，呢個叫集三條。OK， 呢個問題有冇思考過？咁咧，如果即係新界居民部分居民啊，我相信絕大部分都奉公守法嘅。OK， 得閒就會掛下五星旗嗰類啦，係咪先啦嚇？以前係掛英國旗，而家掛係啦。咁咧就唔明咧，各位新界鄉親就唔該就請教劉夢紅啊，呢個夢咗啊，阿劉夢紅啊大師，咁咧佢一定會解釋俾你聽咩叫做主權嚇，亦都唔會教錯你噶啦。咁你揾劉夢紅，而劉夢紅咧今日喺明報發表咗一篇咧相當之勁嘅文章，就講到點樣分析目前香港嘅局勢，都係語重心長咧，就即係希望呢個習近平主席咧係要三思 ，OK 嚇。咁大家可以去睇下明報嘅呢個觀點版啦嚇。嗱，講到呢度 ，OK， 即係頭先講得咁激動咧，有人話我失控啊，一啲都冇失控，我咁幾清醒啊。各位記得捐錢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嚇。OK， 多多益善，少少無區，仲有。記得將我哋嘅節目 share 出去，喺 YouTube 嗰度係咁，亦都喺 Facebook share 出去，咁就可以咧幫到我哋城寨，幫到我哋彌敦道證交所。你想我以後都有嘉賓上嚟，你哋要 share 啲節目先得噶嘛。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傾。